是我的焦急，坐那一格车我都不怕塞，忘记他的故作，忘记他的美德、yeah， 忘记他的气质，忘记终于记得，忘掉不明汉，也忘掉曾去过东家，路过的每一处都不记得，谁亦只被做抱，拿下来已经消失。忘掉我的一根线，一根松软发丝，忘掉我脸上的痣，一对燕园心思，忘掉我关心过的旧名字，忘掉我今天感叹过几次，原谅我的不得已，失忆一次。忘掉我的一根刺，一根松软发丝，忘掉我脸上的痣，一对燕园心思，忘掉我关心过的旧名字，忘掉我今天感叹过几次，原谅我迫不得已，失忆一次。 就咁样咯。